佛是大善知识，难遇难识。善知识的教诲，难信难行。啊，这已经很难了。啊，那么还有难中之难。难中之难是听到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讲无量寿经，这个更难了。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49年当中，纵然是无量寿经多次宣讲，也不容易遇到啊。这一部经不长，那佛讲这一部经大概多少时间？我们估计顶多一个月。49年，这一个月讲这个月，你就能遇到吗？太幸运了。所以，这多次宣讲啊，也是稀有难逢。你怎么会遇到？真正是难能当中的难能，没有超过听这部经。啊，听了之后没信。喜欢真正发愿念佛求生净土，这太难了啊！那么这样的人不是普通人呐，这个不是中奖啊，很幸运的，不是的。啊，他怎么会遇到的？这个地方说了，彼以多劫续缘。啊，大乘教里头，佛说的没错。一念生念往生。往生不退成佛，快速成佛啊！这些人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你看这一句话里头意思深了，他跟佛有缘。他在过去无量劫里面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累积的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在这一生呢，一念之间成熟。这个事情难啊，没有过去是深厚的善根做不到啊。那么我们有没有这个缘分呢？也许有，也许没有，自己不知道。 佛知道，善知识知道，我们自己如果契入的时候就知道了。那无量寿经确实是第一稀有，很难听到，很难相信。他的确是一生成就，一生圆满的无上妙法。那么这个人，他能听到。他能相信，他能接受，他能依教奉行，当知世人彼是不皆熏修，俗中善根，难能稀有，超过一切。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一生没有遇到，偶然一个机会被他遇到了，这一遇到把他过去生中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修习的善根通通显现。那么这个善根也是难能稀有，超过一切。经里头才说，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没有超过像这么难的。真难呐！真正对于这个法门，深深相信，一丝毫怀疑没有。佛说，这个人不是凡人。每个人更新不相同，必须顺着自己更新。更新怎么不同呢？过去生中修的不一样。必须循着过去生中你所修所修。你已经有习惯了，有这个习气了，在续上就容易了。不能跟前面学的续上另外再学一样东西生疏，就觉得困难。还是一门深入，尝试寻求。过去用什么方法，现在还用什么方法？老方法。容易得三昧，容易开悟。佛法是教育，教育的目的，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就为这个。众生为什么苦？对宇宙万法的真相完全不了解，看错了，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才带来许许多多的麻烦。这个麻烦就是六道轮回，就是十法界。要知道，十法界跟六道轮回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如梦幻泡影，像做梦一样，不是真的。等你醒悟过来之后， 六道痕迹都没有，就像做梦醒过来啊，梦里明明有六趣，却后空空无大千，没有了，找不到了啊！六道跟十八界有时，等到你觉悟了，你再找，找不到了。我们现在很难相信，很难体会。等到哪一天成阿罗汉了，阿罗汉脱离六道轮回了，你就知道轮回是一场梦。啊，醒过来之后的境界所看到的是什么？声闻缘觉菩萨佛啊，比六道高明多了。四圣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六道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啊，净土净业变现出来的，秽土染业变现出来的啊，见思烦恼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想变现出来的啊，错误的见思断掉了，没有了，六道就没有了啊，六道没有了，醒过来了。醒过来怎么回事？醒过来看见净土了。那回想六道是一场噩梦，从噩梦醒过来。那么四圣法界还是一场梦，不是噩梦，美梦。你在这个梦中很欢喜，但是无明烦恼尘沙烦恼未断啊，还是有苦，比六道快乐多了，比暴徒差很远。所以在这个里头修行，佛菩萨来照顾大家，劝大家把妄想放下，因为那个境界是妄想所感的啊，妄想断掉了，四圣法界不见了，所以它还是什么？醒过来之后就是报土，十报庄严土，一顿法界现前啊，这个地方真正可以说是极乐世界啊，人的寿命长，而且永远没有衰老，它是真的，真就是不生不灭啊。人身体活几千岁，活几万岁，相貌还像十八岁一样不变的，永远不变，永远年轻的啊，智慧神通道理都跟佛差不多啊，这讲极乐世界。不能不去啊， 要去要把这个地方啊亲情啊恩爱这是你喜欢的还有你讨厌的冤亲债主要通通把它了结掉通通放下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极乐世界求证通通放下了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决定得生啊，阿弥陀佛是成佛道最方便的法门男女老少贫愚不孝任何人遇到了都能成就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认真努力争取啊，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一个名号居足万德念这个名号就等于念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名号一切诸佛如来所摄一切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也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啊，乃至于三句境界无量三昧也在这一句名号之中所以说名句万德了念这一句佛号就一切统统念到了一样都没漏失我们真正搞清楚搞明白能不念佛吗那万德里头包不包括其他宗教啊？道教里面讲的太上老君讲的玉皇大帝基督教里面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在不在里面全在里面啊！全宇宙包括进的一句名号同包括了用恭敬心念用清净心念用真诚心念啊，于是我们才体会到为什么念一声佛号能消八万一切生死重罪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啊！啊，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我相信你念佛决定是分秒必争 你不会轻易放过一秒钟。一秒钟可以念一声佛号，你把它放弃了，这一秒钟可惜。真的是分秒必争，一切时一切处心上念佛，心里有佛啊，口里要看周边环境啊，周边环境里有不相信的人，不愿意听的人，咱不要开口啊，心里头默念啊，让心中佛号念念相续，真念佛人呐！声声佛号跟阿弥陀佛相应呐！五百年者。五百年，也就是12000年佛的法运当中，前面5个500年，从这500年呢看法运，一代不如一代。衰相啊，第一个500年叫谢脱坚固，第二个500年的时候了，禅定坚固，第三个500年多闻坚固。第四个500年塔寺坚固，第五个500年呢斗争坚固了，250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佛教的局面是确确实实都增进过，现在是末法第三个500年，为诸比丘啊，于末法500年中不修戒律，为上斗争，正当邪见，坚固不平，斗争坚固之事也。现在出家人斗争坚固是佛所说的，如果要是不斗争了，那佛的话就不灵了，那佛就说错了啊！佛说斗争坚固，果然现在是斗争坚固，这佛说的话高明，完全被他说中。所以末世唯有依靠观经净业三福的教导学戒修定开慧，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一点很重要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不能不走这条路，除这条路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这条路学科学的人不相信，但是 它是一条正路，啊，肯定有效。啊，要念佛，要改毛病，改习气。为什么？毛病习气是往生净土的障碍，要放下万缘，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假的要放下，只有念佛求生净土是真的，真的放在心上啊，老老实实念佛了，决定的生净土。真正求往生，甚至于不认识字，一部经也没有接触过，啊，只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就能成功。地仙老和尚那个徒弟郭如江，是最好的榜样。那他确实什么都不知道，那他能够有这么大的成就，基本的条件就是这个人老实听话真干。那老和尚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交给他一句接着一句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就接着念，不分昼夜啊，他真听话，他真干啊，念了三年，欲知时至，站着往生。这不是假的，给我们做出好样子。我们看到了，听到了，能不相信吗？有，真有人不相信，不相信的人还占多数。这是什么原因？他的业障深厚，信心生不起来，能够看到听到生起信心，那有信心呢，再生愿生净土的愿心，一心转念南无阿弥陀佛，那这个人金刚经上所说的他不是凡人啊，他是第一稀有之人，这释迦牟尼佛的赞叹呢。啊，欧耶大师说，如果这个人他能信，他能吃，他肯念，这个时候就是世心祝福，那当然不是凡人。说得好，啊，金刚经难信，无量寿经比金刚经还要难， 啊，对这个经能生信，当知是人不是凡人，不但在人间，在十法界都不容易遇到啊！啊，一切世界稀有之人，为什么？这个人不久的将来呀、他要成佛了，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信就能得度，啊，下面说缘结缘修，可称缘人。缘人修行一日，可当常人修行一劫。这个话我们能不能相信？那净土法门是圆教，那学习的这个人，他能理解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曾经发48愿，这48愿愿愿都是为我而发，这就是全部接受了。佛的大慈大悲不是为别人，是为我。佛建立极乐世界，佛发心参学诸佛刹土，戒得48愿，愿愿都是为我啊，帮助我成就我，缘结缘修啊，这一句佛号不间断，日夜都不间断，这就叫缘修啊，也就是地仙老和尚教阁楼讲的愿修啊，一句佛号从早到晚，口念不念没关系，心里头不能中断啊，一句佛号接一句佛号，这叫愿修啊。缘起缘修的人，他念佛一天，平常人要念一偈，所以他3年50劫以来的业障啊，消干净了。往生的障碍全没有了啊，他能够自在往生。这个理跟事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这一生决定不能空过。这一生一定要抓住啊，假的统统往下 真正有利益众生的大事是什么？是讲经，诸佛如来今现在说法，这个管用啊。尤其现在我们分享经法啊，分享我们念佛的心得，管用。啊，对念佛人确实有很大的帮助。起心动念，没有想到个人的名闻利养，没有想到个人的利害得失，这是善的，善有善报。那现在还在受苦受难呢，语言没成熟，或者是自己的业恶业没有消掉，恶业消掉了，福报自然现前。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一定要相信，决定是有。啊，不可以怨天尤人，尤其是受到最大的委屈。啊，外国人是不能够忍受的。啊，中国古人能忍受。那佛法更是讲求忍辱波罗蜜。啊，割离王各级身体，奇耻大辱。忍辱先忍，没有怨恨心。啊，告诉格里王，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忍辱波罗蜜的圆满啊，就是忍辱功夫的圆满。啊，真的是忍人之不能忍，心平气和，他的心是平静的，没有被染污。没有被波动，所以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啊，各界身体，身体是假的，身体根本就不生活啊，割就让你割吧。啊，人如仙人，如如不动啊！表现出来的是无量的智慧，无量的慈悲。啊，人如仙人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因为这桩事情，释迦牟尼佛提前成佛了，这就是果报啊。他是衔接第五尊佛，弥勒在他前面，他在弥勒后面，结果提前了，他先成佛，弥勒延后了，所以应该要忍。啊，要立个志，一生不跟任何人冲突，不跟任何人对立。 这就是真正修忍辱波罗蜜。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不能忍，心定不下来。心定不下来，没有智慧。忍辱成就禅定，禅定开智慧。谁占便宜？自己占便宜。这个道理要搞清楚，搞明白，自己一点都没吃亏。一切法从心想生，心如果不想了，外面现象都没有了。所以佛教我们修定呢，就是叫我们不要去想啊，所有的想都叫妄想，妄想产生的现象都是幻想，都不是真的。那么妄想断了，真相显现了。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你见到了，见性成佛。净宗法门是一切法门里头最殊胜的法门。你看，幸运持名这么简单，这么容易，成就之高，没有人相信。往生极乐世界，一生快速成佛，成佛时正如长吉光净土，这是究竟圆满的成就。真正是无上菩提，没有比他更高的了。但是狐疑不信，那就没办法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狐疑不信的经上说的是从三恶道来的。三恶道是恶鬼地狱出生。为什么呢？俗世造的罪业，受的苦报还没受完。得罪的纪年还没到。所以他不能相信，他不能接受。能够相信，能够接受，语言成熟了。那是什么？业障，苦报快要尽了。人不能造恶业。但是今天这个社会 六根接触的境界，时时刻刻在引发你造业啊，让你冲动啊，让你感到不平，让你感到受委屈啊，让你生起怨恨啊，甚至生起报复啊，这都是环境啊，促成你造业。造业后面是三恶道的果报，太可怕了啊！我们如果不幸遭遇到了这个境界现前，怎么办？啊，一定要想到，如果我被这个逆境恶缘影响了，我将来要多三恶道。想到恶道苦，恶道可怕，那怎么办？忍受啊，忍辱波罗蜜，不能忍也要忍。那对于给我困难的人，不要计较。为什么？要是放在心上计较，会引发将来冤冤相报。你这一生这样对我，来生遇到了，我一定对你更难堪。啊，让你受的苦，受的灾难，比我还要严重。报复，好，来生我报复他，再来生他又报复我，这么一来呀，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苦不是一方面，双方都苦，双方造业，双方受报，苦不堪言。这又何必呢？啊，所以真正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不放在心上，就了了。啊，懂得冤冤相报的道理。跟事实真相，我们受的委屈应该怎么想法呢？我前世这样对他的，这一世遇到了他这样的报复我，那不就消了吗？我不再怨恨他了，这个结就解开了。来生遇到是好朋友，不是冤家对头。这就是古大德教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啊，怨恨要化解，不能再结。那无论是过去生生世世的怨，或者是今生偶然不小心结的怨，通通要化解啊，决定不能叫它延续。啊，延续到后世，延续到子孙，延续到自己，麻烦太大了。啊，所以轮回不好玩呐、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很容易迷惑。这一生遇到佛法，无比的幸运啊！所有一切善缘恶缘，我统统抛下，我往生极乐世界。 清净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啊，这个世间的缘很深，我有智慧，有神通，有能力，我再回来帮助大家，这就对了。从极乐世界回来的人，没有一个是迷惑颠倒的，个个都有大智慧啊，大德、大能、大神通。啊，有一些朋友来劝我，啊，今年有国际上有一些会议，啊，劝我参加，我统统谢绝。88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啊，我是这样子谢谢他。我不再参与了，这个话我很久就说过啊，我只是讲经教育，就这一段事情啊，讲经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我不讲别的经啊。为什么？跟我学的法门相应，我只有一个方向，极乐世界，只有一个愿望，清净阿弥陀佛，其他的统统放下了啊。什么时候往生？我希望今天就能往生。我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啊，帮助众生是语言。那我们每天2个小时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是语言。我在这里说做报告，你们能够打开频道能收听，这就是语言。学经教念佛，心是清净，心是平等的啊，智慧增长，烦恼不生的，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句佛号能扶住烦恼啊，念头才起，借着就是阿弥陀佛我做的功夫就是这个，非常简单，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统统归到阿弥陀佛。啊，魔王不许欲界第六天的天主啊，他化自在天的天王，福报大了，他上面是色界天的，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波旬也不例外啊。波旬他也有佛性的，他本来也是佛。啊，为什么变成魔王？心量太小了， 自私自利的心太重了，出在这里。啊，他的欲望，他是欲界天主，希望欲界的众生越多越好。啊，不要离开欲界。那我们念佛，要想出离六道轮回，要想往生极乐世界，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啊，所以你修任何法门，只要不求出离六道轮回，不求往生极乐，他都欢喜。啊，就不希望你离开。啊，所以说起来，他也不是一个很坏的人，只是啊，把自己的利益看得太重了。啊，欲界像个大家庭，不希望他的人民流出去，希望他这个家族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他欢喜这个。啊，是希望他多听经。啊，特别是这一部《无量寿经》，生生世世，你在六道里所受的，统统是自作自受。与别人没有关系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我们一定要相信。做善有乐报，造恶一定有苦报。诸佛如来见到的啊，绝对不会说是你行善你在受苦，你造恶你在受乐得乐，没这个道理啊。但是我们在思上就观察呢，觉得有问题啊，有些真是恶人了，干坏事了，为什么做大官发大财啊？他天天在享福啊。有些人真正的是善心善行啊，生活很艰难很辛苦，没有地位没有财富，我们亲眼看到的。于是乎对于善恶果报产生怀疑，甚至完全不能接受，完全不能相信啊。他认为遵守佛陀的教诲圣人的教诲那是愚人啊，在这个世间一辈子要吃亏啊，作恶是聪明人。于是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自私自利，无不是损人利己。他怎么会相信这个？啊，那么这种现象佛在经上跟我们说得清楚，果报同三世啊。啊，所以要相信三世因果啊，他过去世 现在是未来是。啊，有人一生享福，啊，地位很高，那是什么？过去生中修积的福报，造的善业，啊，这一生当中果报成熟了，他享受啊，今生所造的业呢？还没有启动啊？为什么呢？他的余福还没享尽，一定要到他福报享尽了，这一生所造的恶业现前了，到哪里去了？啊，死了以后堕地狱，这就是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高明厚利，只要一动心，罪业就形成了。啊，想到将来苦报，不敢。啊，眼前带着一点好处啊，是假的，时间太短了，你能享受多少年？堕三恶道麻烦可大，时间太长啊，怎么出来呀？啊，太可怕了。你要是真正明白了，决定不做坏事，决定不会伤害一个人。啊，为什么？果报不善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纯净纯善。啊，生生世世。都享受福报，啊，不懂这个道理，不晓得，啊，以为善恶没有报应，啊，报应临头，后悔莫及，啊，真正了解这个因果的道理。啊，